头上摔了一个包，妈妈急地大声叫，赶快下来别再跳。一只猴子在床上跳，它的头上摔了一个包，妈妈急地大声叫，赶快下来别再跳。你们看床上静悄悄，猴子们不知道哪儿去了，床上床下都找不到，他们躺在医院不能动。